也得十天以后人才能到，何况是云南西北辽东，那就不定什么时候。蒋四爷仍然愁心不减呐、啊，那么怎么能把爱虎救出来呢？这玩意耽误的时间太长，这孩子命就没了。大家正着急呢，外边有人进来禀报，有一道姑求见，自称叫洪文，来看望雅侠女严英云。英云姑娘也在旁边，现在也顾不得什么男女有别了，所以开什么会商量什么事儿，严英云全都参加。一听洪文女剑客来了，英云满面是笑啊。 现在是5:59。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3天2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生活肩上力量经历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的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大声动，让节奏大声转，是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直玩，我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人期待 ABC 中人民发射节奏是真的帅，苦恼的小苦苦的调整是新的色彩，要努力一起来加入， 跟着我 歌声多亲切，灵感开始倾斜，那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相接，相同当中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flow， I can roll and rock， I can roll and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大声动，当节奏开始转，是谁都能接受，能音符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节奏停不下来， 跟着我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双脚节奏开始 drop， 是谁都能感受，每音符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节奏停不下来 ，rock， 停不下来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 drop， 是谁都能感受，每音符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节奏停不下来， 跟着我放松。 你不回头。 书中满雪飘落多缤纷，遗憾快乐享受着孤独的片刻，一个天真以为一切是这样的，幻想的都会成真， 13日福彩三 D 送福利，只选足选三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千万嘉奖送给你，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爱在七夕相约仆然之情书七夕篇，爱的文字精彩展播，迟到的情书献给最初的你。这封情书是网名叫做男拥有的听众写的，让一切复原，回到最初，只有爱没有恨，我静静地为你写上一封情书，让时光飞鸟捎给你。我知道结束都会是一样的，但我还是要写，写一封迟到的情书，写一封你看不到的情书。你知道吗？不知从何时开始，想你已经成为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在生活中想你，在想你中生活。早晨一缕晨风吹响了挂在你窗前的风铃，那是我在念叨着你。深夜当你倚窗望月之时，突然吹来的一股暖风，是我在对你说晚安。我会在你熟睡时想着你。只要世上有风，只要世间有雨，总有一个人在呼喊着你。如果你也爱我，请不要在风雨中哭泣，因为风雨不喜欢眼泪。如果你不爱我，也不要在风雨中哭泣，因为风雨不忍看到眼泪。我不是风，我不是雨，但风雨知道我的心，风雨知道我爱你，风雨想念你，风雨怜惜你，风雨疼爱你，风雨比我更爱你。风雨曾经抚过你的脸颊，风雨曾经亲吻过你，而我更待何时才能轻轻地抚摸你的脸颊，亲吻你的脸。天空告诉我需要一千年，大海告诉我需要一万年，大地告诉我 等到天荒地老。你能否告诉我，是在哪一年哪一天，还是遥遥无期？我好羡慕风雨，因为我想靠近你。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书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这位网名叫男拥有的听众，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63030。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引领你我。 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想了吧。 起，永远难了，原来是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 终于和天在地平线交汇。